咁啊，翻翻嚟今個禮拜嘅澳門街啦。咁啊，翻嚟節目咧，咁啊，首先開始啊，梗係要介紹我哋嘅贊助商啦。咁啊，創福物業投資有限公司啊，咁啊呢個物業投資啦，咁啊另外就室內設計啦、裝修啦、各式嘅嘢啦、好天企業管理，咁啊法律上嘅問題啊。中小企如果遇到金融上嘅問題、法律上嘅問題，可以揾佢哋幫手啦。咁啊，經濟上啊，或者營運上啊，想有啲突破，遇到樽頸位啦，咁亦都可以揾佢哋嘅。咁亦都有專業嘅團隊同人士係幫你解決一啲商業上嘅問題啦。咁啊，亦都咧歡迎，譬如一啲博彩嘅公司或者一啲新嘅企業咧，亦都係可以揾我哋咧，即係揾好天企業管理咧嚟到去接洽啊一啲博彩上面嘅 project。咁啊。讚記美食唔需要講啦，咁就係司徒文俊主理嘅美食啦。咁啊，另外咧仲有 Poti Yaris，Poti Yaris 就係買呢個最潮最 young 嘅韓服系列啦。咁啊，係澳門嘅本地美少女嘅新步點啦。咁啊，另外咧聽眾咧，如果落去咧就話澳門街聽眾同埋司徒文俊嘅聽眾咧，咁就會獲得優惠嘅。咁另外咧，咁啊據聞咧，因為司徒婆咧。啊，就好滿意我哋有啲聽眾落去幫襯啊！咁咧就話如果有單身嘅聽眾，譬如落嚟買衫俾心儀嘅對象咧，咁佢會另外計折之外咧，再會介紹一啲心儀對象俾你嘅。咁啊，最尾咧就係、VPAM 啦，澳門錄像攝影製作學會啦，咁就係一個好專業嘅攝影團隊啦。咁另外咧，佢哋而家成招角色嘅 model 啊，咁如果譬如想係做一啲平面硬照，或者係做一啲影片入面嘅 model， 或者係一啲司儀嘅工作咧，咁可以聯絡佢哋啦。咁就會提供翻一啲嘅機會俾你，咁可以聯絡翻 Evo， 亦都係我哋澳門街其中一個嘅 admin 啦。咁啊聯絡翻佢就得噶啦。咁啊會提供一啲機會啊，同埋咧有翻啲。即係唔同嘅經驗俾翻你哋啦，咁啊可以即係譬如大家有興趣嘅，亦都可以試下。咁啊最近咧已經有啲唔同嘅有啲靚女啦，可能會揾佢影個私影啊，或者可能喺一啲片段入面咧做過一啲女嘉賓啊，或唔係女嘉賓，嗰啲係叫女主持啦。咁啊包括澳門街咧，亦都係試過係去介紹美食節啦。咁亦都係有個 model 啦，好靚女嘅叫思豪細妹啦。咁啊，思豪優姬啦，咁即係我嘅妹妹啦，咁亦都係去做過呢個主持工作嘅。咁啊，當然啦，咁啊靚女有樣，咁另外把口要講嘢，咁啊梗係會比我更加好啦。咁啊，所以咧，思豪文俊咧呢個咁次一級嘅主持咧，就要介紹嘉賓啦。咁介紹嘉賓之前咧，咁啊當然啦，介紹埋我哋嘅合作平台先啦。咁啊，澳門街。咁啊，呢個節目咧，同埋我哋澳門街相關電影嘅節目，可以喺邊度睇到、聽到咧？咁啊，首先係 www.mccow321.com， 我哋嘅主台 mccow321 啦。咁另外，天台咪一班大學生，咁佢哋嘅一個平台啦。咁啊，另外 Our TV 啦，跟住仲有 Vega 先，咁啊，我好兄弟，咁啊 Dick 啦 ，Kelvin 啦，咁啊兩位大哥，兩位後生仔嘅一個新嘅平台啦。咁啊，總部咧就喺香港嘅。咁啊，另外 Open Sky Radio 啊，咁啊，我哋好重要嘅合作伙伴啦，咁係我好兄弟啦，咁啊 Andy， 咁啊嘅一個主理嘅一個電台，咁啊本身咁啊王牌節目啦，靈王府啦，就全世界各地咧，無論係華人地方啦、香港啦，甚至乎澳門咧，都有好多聽眾嘅，咁係一個首屈一指嘅網上嘅靈異節目啦，咁啊靈王府咧有機會咧亦都會喺澳門咧。亦都有機會啊，或者香港亦都會搞一啲嘅聽眾嘅聚會啦。咁啊 ，Andy 早排亦都嚟過澳門咧，就同一啲澳門嘅聽眾咧，就一齊食飯啦。咁啊，另外一齊去分享下心得啊，一齊出席啲活動啊。咁啊，可能話呢個王牌主持咧，咁啊可能會再次歸臨嘅。咁啊，另外啦 ，Open Sky Radio 另外一個核心嘅節目嘅人物啦，咁啊 Jacqueline 啦，咁亦都係我哋澳門街嘅一個 admin 嚟嘅，咁啊亦都會係同大家分享翻一啲靈修啊、靈異嘅消息啊、個案啊。咁另外咧，最主要咧，司徒文俊揾佢翻嚟咧，就係要去帶出一啲保護動物嘅信息啊。咁啊，另外要提供翻一啲譬如新嘅活動啊，譬如喺可能香港方面啦，有啲譬如可能愛護動物嘅活動啊。咁希望大家咧盡力參與，有錢出錢。有力出嚟啦啊！咁样咧，今日节目咧，咁啊当然啦，司徒文俊一个咧就做节目冇人听噶嘛，咁一定要揾嘉宾。咁嘉宾咧，咁啊通常啲女性呼呼声好高嘅，咁所以点解做电影做咗咁多集都唔揾个男人嚟讲咧？咁就系、是、咁啊，未介绍嘉宾已经听到佢咁豪迈爽朗嘅清脆嘅笑声咧，就知啊。咁今日咧仍然系有我哋乌博士喺度嘅。 咁啊，烏博士咧，咁啊，最近就好犀利啦，因為又即係亦都係有一啲嘅教育團體啦，就請阿烏博士咧去即係出席一啲論壇啦，同埋一啲一啲研修會啦。咁啊，順便咧就帶協埋我啦，就即係帶埋我呢啲咁冇學識嘅人咧去出席一啲場合啦。咁啊，聽埋一堆我聽唔明嘅嘢啦。咁啊，今日咧我哋講我哋主題之前咧，咁啊，首先要講下啦。咁最近咧，咁啊發生啲咩事咧？咁其實咧喺我手上咧就有一張傳單，咁張傳單咧，麻煩阿烏博士同咁多聽眾講讀出呢張傳單嘅字啊。 蛇年紀念幣。 好啦，咁你見到嘅係乜嘢嚟嘅咧？係邊度出嘅咧？ 澳門出嘅，咁有三個唔同類型大細嘅金銀幣嘅。 係啦，咁啊，點解會呢個時間會係咁快有蛇年紀念幣呢？距離蛇年仲有幾個月喎，應該。咁啊，因為咧每年澳門咧，嗰啲金銀幣十二生肖咧，每年出一套嗰啲咧，佢都係咧會早大半年咧，或者係有時唔定㗎，有時早幾個月啦，有時早兩三個月啦，就會係發售咯。咁以往咧，咁就我就唔使去排隊嘅，咁啊點解咧？咁啊因為托阿森哥洪福咧，咁啊佢係銀行入面嘅大客啦，咁啊托佢洪福咧，我都成為一個大客，咁所以咧，咁啊銀行方面咧係會幫我哋去預留一啲金銀幣啦。咁但係咧近呢兩年咧，咁啊由於國內同胞咧，佢哋對金銀幣呢啲貴重品嘅送禮需求啊，咁啊搞到我哋咧就澳門啲真正收藏家咧就都留唔到貨啦。咁於是咧，咁我啊要去真係得起心肝咧，就自己走去排隊啦，咁啊要走去填表啦，即係入紙申請啦，過程繁複啦，咁啊同一千幾百人喺度爭飯食啦，咁啊跟住咧要等成幾個鐘嚟到去買自己想要嘅紀念幣啦，咁啊咁啱咁好彩咧，咁啊竟然喺入面咧就撞到一啲嘅前輩啦，咁另外亦都撞到啲澳門街嘅聽眾咧，即係都係一啲有聽我哋講金銀幣嘅一啲聽眾咧，就即係咦斯洛文進咁樣，咁啊哇你都要嚟排啊咁樣，咁啊係啊冇辦法啦，咁啊即係好開心啊，大家交流下之外咧，咁啊今日啊最主要咧唔係講金銀幣喎，咁啊要講啲乜咧就係、我翻開金銀幣咧，我發覺一件好大件嘅事啊！大問題就係今年咧個單張印得好靚，比往年更加靚啦。咁啊，亦都今年嗱，佢係賣緊蛇年啦，上年係龍年啦，再上年係安德魯年啦。咁跟住咧，今年咧係蛇年咧，我發覺個最大問題就係個售價喎、個售價咧竟然係比往年咧龍年咧係高咗20% 度。咁啊，好多啦！咁啊，即係往時咧，澳門政府賣金銀幣咧，佢主要咧佢都係攞翻個成本就算嘅。咁今年咧唔知做乜事啊？佢賣個價咧就一定係唔止成本噶啦，一定係加咗啲即係啲手工好高嘅手工費落去啦。咁另外咧就今年咧佢就即係做得好差啦，即係譬如話佢係。嗰、那個訂購咧就同往年唔同啦，咁啊搞到真係我哋啲收藏家咧就要同一啲國內嘅同胞要爭貨啦，咁啊搞到即係大家好不滿啦。咁但係其實今日咧主要想帶出嘅話題咧就唔係講政府處理排隊手續啊，又唔係想講哇點解啲金銀幣會咁貴啊？今集真係未做金銀幣嘅，雖然嚇喺 Vegasin 咧亦都係有相關嘅聽眾咧係同我反映。就原來佢哋真係有聽以前我講金銀幣嘅集數，咁就話好希望我哋去講金銀幣，咁甚至乎咧，我哋去買呢個蛇年紀念幣去排隊嘅時候咧，咁啲聽眾咧亦都話：哇，司徒文俊，你幾時先會再肯去講下？我真係好想聽你講下金銀幣，同埋講下喺倫敦奧運，跟住啊講下奧運嗰啲金銀幣喎咁樣。咁啊，今日真係未係啊！今日反而咧，我哋咧就要帶出第二個問題啊，就係、個通脹啊。咁啊，事完咧，其實澳門個通脹咧就最近即係睇到啦，亦都有啲報道指出啦，係已經今年咧又係升咗係過6% 啦。咁變咗其實個通脹咧個問題咧就越嚟越恐怖，咁甚至乎咧 即係我有好多朋友咧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過嚟，都會覺得哇，澳門而家食嘢消費咧仲貴過當地，貴過香港，貴過其他地方。咁啊，不過講通脹問題之前咧，喂，我哋回顧一下啦。咁啊，之前咧奧運咧其實有一樣嘢咧，我一直係上一節目度講，不過咧我冇講到嘅。哇，我覺得佢嗰個倫敦奧運咧，即係雖然啲人就話哇冇中國使得咁多錢啦，冇咁虛冚誇張啦。但我覺得佢哋哇嗰、那個創意同埋嗰個民族性表達得好好啊！ 點解咁講啊？ 我好欣賞佢英女王去同詹姆士邦 crossover， 英女王去扮特務跳落嚟嗰個啦。 但問題就係話嗰陣時好多報道就話好似奧運咁樣啦，咁英皇啲人罷工喎。 應該要罷工啊？ 唔做咯，罷工咯。 點解空姐冇裙仔？ 即係話佢哋唔想做咯。 點解唔想做啊？ 辛苦咯。 即係點啊？即係話 我睇報紙就係話嗰時英航已經講明啦，即係奧運前後咧就要罷工咯咁樣。 我 之前 佢好似話咩啊嘛？奧運期間請唔足人啊嘛。 係啊，跟住話辛苦啊嘛，跟住咪話要罷工咯。 咁係咪真係有罷到先？ 暫時未咯。 咁曳嘅事都做得出？ 係啊，所以我覺得好恐怖。 你有冇睇過opening 啊？有冇睇過開幕式啊？ 冇啊，睇過少少咋。 我都冇睇，我喺 YouTube 度睇嘅啫。咁啊， 我係睇電視重播嗰啲咋。 咁啊，奧運其實對你有冇影響咧？ 暫時未有，其實之前應該會有嘅，但係後屘改變咗節計劃。 我睇你咁苗條嘅身形，唔係玩排球啊舉重噶啦。你以前有玩嗰啲咩運動啊？ 係冇啊。 你唔係武術界嘅表姐嚟嘅咩？ 點同運動啊？武術同運動。 你唔係澳門紅拳一代宗師嚟嘅咩？ 係啊，詠春添啊！ 詠春同埋紅拳係咪？係 啊。 仲要痔瘡防狼術係咪啊？係 啊。 就係將個色狼執落個廁所度，然之後浸死佢係嘛？好，因為烏博士嘅學識同美貌會惹嚟一啲色狼嘅垂青，但係都要問過佢嘅拳腳功夫。喂，咁啊！奧運啊，求其拉兩拉啦，因為即係有聽眾真係會問啦。喂，你兩個完全啊，唔係你兩個啊，即係我啊，小文俊，你完全唔講奧運嘅，點解啊？咁啊，因為我真係冇乜留意咯，又唔係澳門搞，咁啊，呢啲一般澳門式嘅答法啦。咁啊，講翻通脹問題啊，咁今日咧，我哋個節目咧未必可以做到好耐，咁啊，點解咧？咁啊，因為咧，今日純粹咧係臨時拉夫咧，叫阿烏博士幫幫手。咁啊，烏博士應該咧仲有個會要去處理嘅。咁啊，純粹係即係叫佢啊做講下呢個問題啦。嗱，咁啊喺呢度咧，咁首先咧，我要俾一啲咧數據大家先啊。咁啊，會大家會覺得哇，斯豪敏俊竟然去做數據，從來冇聽過呢條友，唔係嚇得把口噏得噏咁樣啊。咁啊，即係講通脹啦。其實對於我嚟講，我最關心嘅就係超級市場入面啲嘢食賣貴咗幾多嘅啫。咁於是咧，我本住呢一個本質咧，我就走去咧同一間即係關係友好嘅超市啦。咁啊，亦都係多謝呢個好天氣管理佢哋其中一個嘅客人啦。咁就同我咁啊個老闆咧同我咧就對比過。咁啊手頭上咧咁啊有少少嘅資料咁啊，好家庭化嘅。咁啊，講緊咧，平時如果煮公仔面嘅話咧，咁啊，烏博士會落啲咩料啊？ 午餐肉。 第二咧， 仲有落啲咪雞蛋咯。 係啦，就係餐蛋面啦。咁餐蛋面構成嘅其中三分一最重要嘅要素就係 午餐肉 啦。咁啊，喺度同大家講下啦，午餐肉咧喺2005年咧，我原來係買13.8嘅啫，即係買一隻牌子午餐肉啊。 邊一隻啊？豬仔嗰只啊？ 大家食開嗰啲啦。咁跟住咧，成日食嗰只啦。由細到大都係有條時開嘅，咁跟住咧，2007年係買15.4嘅，2009年咧係買17.6或者17.8噶，咁而去到2012年咧，嚇而家竟然係買19.8啊，咁換言之咧，嗰個罐頭嘅升幅咧，已經係短短嗰6-7年間咧，係已經係由14蚊唔需要係變到差唔多20蚊啦， 好貴喎， 跟住好啦，再俾多樣午餐肉嘅好朋友。除咗雞蛋同面咧，咁好多時咧喺餐廳，咁啊梗係會喂有沙爹牛肉啦。咁如果冇沙爹牛肉嘅，咁通常第二樣係乜嘢啊？ 五香肉丁。 啊，冇錯啦。咁啊，亦都俾個五香肉丁。咁五香肉丁其實除咗煮面之外咧，攞嚟炒蛋又好食啦。跟住另外即係整呢個茄子啦，五香肉丁炒茄子係一流啦。另外五香肉丁咧，亦都係好多時炒菜必備啦。咁啊五香肉丁咧喺2005年啊。真係估唔到，原來賣6.8罐嘅啫。 係， 真係好平喎！ 即係而家諗啊，咁你嗰陣時五餐肉都係十三個幾啊嘛， 嗯， 咁五香肉丁其實講緊我細個係四五蚊嘅咋，即係我當然啦，咁我年紀而家相差大截啦，咁但我細個時候即係未斷手斷腳時候真係四五蚊嘅咋，咁啊係賣六個八嘅啫，咁零七年嘅時候咧係賣18.8嘅，咁去到2012年啦，咁啊五香肉丁咧原來係賣15.7一罐嘅。系啦， 好貴啊！ 咁啊，某啲地方咧，即係某啲便利店咧，係五香肉丁係賣20.8嘅。 咁係啊！ 咁而一罐罐頭沙甸魚係賣28.9噶。咁講緊咧，即係即係可能我比較師奶啦，我就唔係好真係好識去睇好宏觀嘅通貨啊。我只會同大家講就身邊最直接見到嘅嘢啦。咁啱啱就報完五香肉丁同埋午餐肉兩個價錢啦。咁一個咧就由05年啊14蚊，唔需要講緊係去到而家係接近20蚊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講緊係由7蚊唔使去到而家係16蚊㗎，差唔多。係 啊。 咁就咁個通脹問題咧，其實講緊咧，大家可能一般唔知咧，又係哇，哦升幾個 percent 啫。問題係今年升完幾個 percent， 下年又升幾個 percent， 間唔中年中又再升多幾個 percent 喎。咁呢個問題已經去到咧，其實我覺得咧，政府話所謂每年派一次錢咧，根本嗰個錢嚟到抗通脹就根本抗唔到嘅。 唔掂添啊！ 遠低於嘅，咁、你自己嗱，我哋用一個唔係專家啦，雖然你學歷高啦，咁但係你都唔係經濟嘅教授啦，係嘛？你係教文化嘅啫，咁所以咧用一個唔專業嘅態度嚟到評論一下啦，你點睇通脹呢？ 完全唔掂，我覺得係，即係好似而家咁，你買聽媽咪講啦，咁去街市買菜，菜心咧，即係呢幾排打完風之後咧，哇，10幾蚊一斤咯！ 哇，賣菜呢樣嘢咧～我有啲心得，因為咧，賣菜呢樣嘢，我身邊啲人咧，有啲好中意煮嘢食嘅人，例如有一個叫慕容米雪嘅人咧，係長期要去買菜嘅。咁佢好多時咧，佢懶咧，佢就會問我啲菜賣幾錢，咁我會幫佢問下價。我發覺啲菜心咧，而家講緊咧，菜心啊係可以去13-14蚊一斤，而菜苗咧，即係菜心嘅 BB 咧，即係我哋覺得好食啲嗰啲啦。夠膽死嘅，原來最高峰係賣17蚊一斤啊！ 咁誇張， 咁誇張啊！係賣16-17蚊一斤係走唔甩嘅。咁一般已經賣15蚊 嘅。咁你轉食其他啲咯，譬如食苦瓜啊、茄子嗰啲咯。 其實而家我覺得冇乜邊樣嘢係平。 即係唔食葉菜類嘅嘢咯，食瓜類的。 即係我同你講啦，唔止人㗎，即係其實咧，澳門街嘅吉祥物就係一隻老鼠啊，一隻好大隻嘅老鼠叫安德魯啦。咁呢只咁大隻嘅老鼠咧，其實講緊佢以前食一包草啊。食啲糧啦，食啲粒粒啦，食佢啲薯仔片啊、薯仔餅啊、薯仔零食啊，加加埋埋咧，一個月咧，以前咧其實落樓咧係7嚿水都700蚊到嘅啫，6至700蚊就已經可以夠打包。咁當然啦，遠唔夠你養寵物啦，因為你屋企譬如你養5-6隻貓嘅話咧，咁一定個伙食會同埋其他嘢都會貴好多啦。 係貴好多。 係貴好多，一定係有啲人養狗可以養2隻狗可以4-5千蚊一個月嘅，咁而家咧經歷通脹之後咧，我想講咧，咁呢個安德魯鼠咧，佢嘅一個月咧，佢嘅消費咧，我上個月我埋單咧係要1400幾啊， 都算平咯。 包括埋佢飲嘅嗰啲果汁啦，即係嗰啲維他命汁啦，佢嗰啲其他嗰啲咩增強消化啊，嗰啲纖維啫喱啊，全部加埋曬咧係貴咗。咁啊，我研究一下啦，有啲乜嘢係貴咗咧？咁發覺原來最癲嘅包括寵物啦。寵物嚇飲嘅維他命嘅一支嘅藥水啦，咁可能以前係賣39蚊嘅，而家咧竟然一升就升到咧係幾錢咧？係92蚊一支。講緊係由39蚊升，係咁佢39蚊時候咧可能係細支少少，咁而家可能大支啲，即係講緊可能係25ml，同埋而家可能係50ml或者即係可能48ml咁樣，總之唔夠一倍啊！但佢嘅售價係唔止一倍咯。 我好似屋企啲貓食嗰只貓糧原本買6.9噶，啲魚罐頭啊嘛，而家飆到8.2一罐咯。 好恐怖啊！即係嗱，你有時咧，大家唔覺咧，可能好多聽眾咧，即係未必係家庭主婦級，亦都未必係要出去養兒育女啦，即係。唔同我哋呢啲要買罐頭啊，要去街市買菜，翻去養兒育女嘅人啦、啊，咁啊冇乜留意到呢啲事。咁其實咧，啱啱所講咧，午餐肉呢樣嘢咧，我已經發覺好恐怖嘅一件事咧、就係，咦？點解冇送箱落去買罐午餐肉？發覺啲罐頭啲價，開頭有一段時間咧，我係即係我唔喺澳門啊，咁我係超過一年時間冇食過罐頭嘅。咁結果咧，過一年咧，我翻嚟澳門咧，我以為自己睇錯價。有乜可能一啲平時以前食開豆豉鯪魚一罐豆豉鯪魚要17蚊， 點會有可能啦、啊？咁結果發覺原來真係唔係睇錯啦。咁啊，你自己你啱啱所講啦，去街市買嘢之外啦，你覺得仲有啲咩地方？即係除咗搭車啦，搭車冇變過啦。除咗搭車之外，仲有啲乜嘢係你覺得係好誇張咧？而家 買麵包咯。 麵包點樣啊？ 而家啲麵包你睇冇10蚊你都買，即係買唔落單咯，真 係。你去買嗰間就係好出名嘅溝女蛋糕專門店啊，係嘛？ 唔係。 咁佢一件蛋糕20蚊㗎啦。 即普通乜聖交叉拿嗰啲咧？ 你聖交叉拿嗰啲應該都唔會啊，啲麵包都係7蚊8蚊 嘅。貴呀，都有啲成3蚊都成10蚊。 你嗰啲係咪已經係菠蘿油嚟㗎啦？ 我唔食菠蘿油㗎。 我知啊，咁你嗰啲 咁你7個幾你都冇咩嘢好食咯，同埋我而家最近 腸仔包一個7個幾咯， 同埋有一個雞批啦，而家係而家雞批入 邊 冇雞咯， 點解啊？ 雞係唔見有咯，同埋好薄薄嘅火腿片 嚇，佢冇雞，雞批冇雞， 好少 咁入面包啲乜嘢啊？ 醬啦，入邊啲醬多咯。 嗱，我哋轉飲食頻道啊，咁入面係我想問雞批冇雞咁入面係咩嚟啊？ 少少雞丁，即係好似 雞丁， 即係細粒過我手指尾嘅指甲咯。 但係嗰個批賣幾錢啊？ 7個幾咯， 咁平咁抵你啦！我出面食嗰啲雞批全部14-15蚊個嘅。 咁你有時方便近屋企啊嘛，買個雞批食下咯。跟住點知原來入邊冇料到嘅。 佢幫你自動減肥。 係咯，跟住嚇點解執咁多嘅，同埋食嗰啲火腿片。 算啦，當你發現呢個世界癲到竟然我嗰日食咗一個最貴嘅葡撻。22蚊一個喺澳門食， 哇！你好富貴啊！ 即係呢啲咁嘅嘢，即係托啲客嘅鴻福啦、啊。阿芝麻江食咗個22蚊嘅葡撻，仲要唔喺賭場區啊！ 哇！ 係啊，唔係賭場嚟噶，食22蚊一個葡撻，即係我真心諗，哇！大佬，即係點解會食得落口咧？ 同埋而家澳門算你食一個午餐啊，你至少都成40蚊啦，差唔多。 要梗要啦，咁啊， 超貴。 淨係簡簡單單啦，頭先咁同你行過茶餐廳做節目之前話喂幫手錄節目，請你食個下午茶。食件三文治，我食咗碗面，乜都冇啦，兩樣加埋，你知唔知幾錢落樓啊？50蚊咯。 係啊， 50蚊啦，即係淨係一份三文治一碗面加埋已經50蚊咯，48咯，咁啊即係50啦，咁即係而家其實個通脹咧好貴，甚至乎咧，因為我發覺咧，我有時即係都會譬如過香港，可能係上翻 Vegas 先個台度做嘢啦，或者係過去有時咁即係譬如同啲商家交流啊，或者過去做嘢咁樣計咧，我發覺香港食嘢反而冇咁貴喎。 香港食嘢仲平啲啊！喺 香港即係香港有時好平，譬如話鋸扒咁樣平過澳門好多。我嗰次即係喺澳門咧，去即係有間老字號扒房啦，都活咁樣啦，唔係大快活啦，唔係啊係啊，咁啊其實一間扒房啦，唔係喐下食下都差唔多200蚊， 係咪我屋企附近嗰間啊？ 係啊，差唔多200蚊，跟住我發覺喺香港花都餐廳食翻差唔多份量嘅嘢，講緊100蚊有集，跟住去呢個扒都知都。系啦， 我冇去香港， 都系咩？你好耐冇去啊？ 系啊， 你出船飛機票 幾個月啦？ 我陪你去咯，我做導遊啊，點話？ 啊 哈！但你出曬船飛機票，包兩餐喎。 機票？ 唔係講笑嘅，我係話我過香港要搭直升機啊嘛。 哇！咁細， 我坐唔慣船啊！ 我啲窮人嚟噶喎。 你大把錢啦、啊。博士教授喎、 啊，冇錢啊！ 起碼一個月幾廿萬啦、 啊，冇啲咁嘅事啊！我誤導聽眾， 包幾個小三、小四、小五都得啦。好啦，咁啊，啱啱講緊呢個通脹問題啦。咁喂，但其實好似以你哋專業人士嚟計，唔係即係成日都話啦，唔係醫生啊、律師，唔係律師嘅教授，咁啊，其中1/3個你中咗啦。作為一個專業人士。你自己睇以你嘅人工呢、這個通脹對你有冇影響咧？ 有噶， 竟然有影響？ 根本上你唔夠用噶啦，可以咁講。 喂，你咁樣其實買衫有冇貴到咧？倒翻轉好似買衫冇乜貴到。 買衫我即係我啲咁嘅窮人即係特價先可以買嘅啫喎。 唔係啊，因為咧我哋身邊都有好多美女噶嘛，例如我個乖女美少女慕容米雪咧。佢都係一個會買衫嘅人啦。喂，但係我問過佢咧，佢都覺得其實啲衫咧，譬如香港或者係 即係買衫嚟計，香港啊、大陸啊，或者係澳門咧，其實個升幅唔係咁大喎。但反而食係真係而家係最嚴重嘅一件事。 唔係喎，你好似澳門有啲唔係有牌子嗰啲咧，啲衫好似好普通嗰啲咧，都要百零二百蚊嘅喎。 啊，咩質地先？ 好差咯，啲質地。跟住反而你去買有牌子嘅嘢咧，譬如而家你大減價咧，即係暑假咁樣咧，都係百零二百蚊都有一件咯，三百蚊留下。 假㗎係嘛？ 梗唔會啦。 誒，變刀蛇嗰啲係嘛？ 哦， 飄飄拿嚟㗎係嘛？ 總之誒幾平咯，我覺得即係而家你呢段時間你有牌子嘅嘢買衫個。 喂，咁通脹方面你自己有冇你哋就咁講啦？學校有冇加學費啊？ 呢樣嘢唔講得嘅喎。 唔講得㗎。咁啊，不過我講件好恐怖嘅事俾你知啊。 咩啊？ 譬如食飯啦，食下午茶或者食面啦，加條腸仔，以你嘅角度，你認為加條腸仔以前係加幾錢咧？ 唔係。五蚊到啦嘛！ 哇，你俾咁高噶？其實以前咧，我哋即係可能你哋呢啲有錢人啦，我哋以前出去茶餐廳食飯咧，加條腸仔加三蚊嘅啫。 但係而家茶餐廳唔貴，唔平噶嘛，應該 話超貴。我發覺而家加條腸仔係要五蚊，跟住我發覺最貴有一間我見到喺賭場附近嘅加條腸仔要七蚊，跟住加一塊豬扒或者一塊牛扒係要加十四蚊咯。 正常 咁啊，唔係牛扒，係豬扒、雞扒，十四蚊一份。 係啊，正常。 其實好可怕嘅喎，嗰個通脹咧，喂，你覺得澳門其實政府啊，又話俾醫療券啦、 啊，其實 咧 我有個諗法 啊， 其實係咪因為啲國外同胞嚟澳門咧消費得勁，所以咧周圍啲嘢拉到高曬咧？ 我告訴你絕對是，尤其是咧點解今年啊啱啱一開頭咧，我哋呢個節目咧講啊一個。那個咁嘅金銀幣點解會今年貴咗咁多呢？我懷疑一樣嘢咧，就係政府咧好心做壞事，佢諗住，嘘，我打擊個炒風，結果咧這個炒風咧，不單止咧就唔會俾你打擊到啊，啲隔離嘅同胞咧係更加會落嚟搶購啊！點解呢？因為你點計你都計唔過佢哋嗰啲國內嘅金銀幣。 係啊， 佢同一樣 size 嘅金銀幣，佢喺大陸買仲貴你三分一。 嗯。 咁變相起碼三分一或者三分二啦。咁我嚟落嚟澳門買話都仲平咗， 著數啦，係咯，桃子喎， 係啊，仲要大三巴克 logo 喎， 係咪啊？ 澳門特別行政區喎， 同埋有啲唔明點解國內同胞嚟澳門買牙膏喎，買曬頭水沐浴露，唔明 咯，抵咯，同埋有正版咯，你大陸嗰啲。大陸嗰啲燉料嗰啲，你唔知道會唔會洗咗之後個頭生多啲嘢出嚟噶嘛？ 都唔使咁誇張噶。 咁你澳門有 Philadelphia 啊嘛？你大陸嗰啲 Philadelphia 你夠膽用啊？ 咁咪 都唔知真定假嘅。 我讀大學嗰時候嘅喺大陸讀啦，又唔幾好有事。 因為你本身係大陸人，心係大陸人。 邊有可能嘅先？ 流住大陸嘅血。 我旺積㗎。 所以你用礦物質洗頭，唔需要用番鹼。 係咩？ 唔需要用洗頭水，礦物質得嘅。咁啊，唔係啊，嗱，今日咧有聽眾咧真係買呢個紀念幣嘅時候就問我，思豪文俊，即係叫我講我點解國內嗰啲人買金銀幣，點解仲要落嚟澳門搶？咁啊，好真係好簡單講一句俾大家，就真係佢喺大陸，佢同我哋買同一樣，大家都係一盎司，甚至乎更加一樣嘅重量、一樣成分嘅金銀幣咧，佢哋本身嘅官方售價咧。都仲要比我哋仲要貴啊！咁 貴幾多啊？大概 如果以前咧，澳門政府賣一蚊嘅，我諗佢哋賣三蚊啦。咁而家澳門政府叻咗啦，澳門政府賣兩個半，佢哋賣三蚊咯。即係我當個比喻啊。但係其實今年澳門政府個價係完全係離譜啊！ 我覺得好離譜啊！你睇下啲咁樣五安士嘅 五安士嘅幣係賣六千蚊， 係咯，六千蚊啦，太貴啦！ 但係五安士嘅銀嚟嘅喎， 係啊。 其實你對比翻用五安士嘅銀幣喺外國買，其實真係唔使呢個價。如果外國譬如話有時英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出，可能講緊係四五千蚊留下有，肯定平一千啦。 嗯。 咁呢個價係真係包含咗好高嘅水分喺入面。咁就即係金銀幣咧，就真係話一集要講下啦，同埋就我越嚟越唔中意，即係我覺得香港咧，今日有聽眾問啊，點解香港啊現役咁問我話喺節目度答翻啦，咁而家直情節目度答你啦，點解香港會咁耐唔出金銀幣咧？咁其實我覺得佢叻嘅，咁啊點解啊？唔使冇嘢攞嚟做咯，第二又唔需要話俾啲國內同胞咁樣搶法咯，你而家見到噶啦，嗰啲咩蓮花抄啊，乜嘢龍抄啊？ 遠嘅紙幣佢又搶，硬幣佢又搶。今日我同你講啊，買金銀幣啊，我諗有一半買家都係啲國內人嚟嘅。 嗯。 係啊，咁啊，仲要係即係令到我哋真係自己國澳門入面嘅收藏家咧，係真係爭奔頭啊！同埋今年搞到即係銀行啊，連一啲大客都留唔到，冇話我啊。森哥呢啲一年唔知俾幾多生意，俾唔知有幾多層樓喺佢度按嘅，想攞個銀幣都攞唔到啊！今年即係唔係話俾唔使，唔係話送啊，真係俾錢叫銀行幫手訂都訂唔到啊！都係 經過 啊！係佢都訂唔到，佢都係揾個夥計去排隊啫。咁、變咗即係而家咧，其實係失衡嘅。咁其實即係揾一次咧，我哋喺節目度探討下啦。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要咁將就呢個國內市場咯？好嘛？因為其實我哋係咪真係要盲目去將就呢個國內市場咧？甚至乎係要咁樣去遷就佢哋咧？演變出嚟個問題其實係咪淨係通脹咁簡單咧？咁啊揾一集我哋要去好好講下啦。咁、另外咧，咁今日咧雖然節目時間唔會長啦，咁啊因為阿烏博士咁啊就客串嘅啫，因為佢一間咧仲有個會議要做啦，咁所以咧純粹客串老哥。咁啊不過嚟緊咧，咁啊有幾個題目咧。咁啊，想你幫手講下啦。第一咧，就可能即係講下大學生點樣去喺澳門點樣揀學校啦，好唔好啊？即係譬如講下，譬如你即係以國內人，唔係話大學生啦，以一個現役教授嘅角度嚟講翻，教下大家其實，喺澳門有啲乜嘢嘅科，或者有啲乜嘢嘅嘢係可以去即係俾意見佢哋，因為我哋都有啲聽眾係大學生嚟嘅，咁佢哋都會可能會問過，即係有啲聽眾都話啦。想話你係講一啲係可以俾到佢哋升學嘅建議啦。咁、呢方面一定要你講啦。我真係唔識嘅，我讀個中二嘅啫。咁啊，另外咧，咁啊可能即係最近鬧得熱烘烘啦，就話氹仔起緊經屋嗰啲啦。咁啊逢係關於屋嘅嘢咧，我都諗住俾翻阿森哥講嘅，因為佢做地產啦。咁啊，不過咧，下次有少少時間嘅，你又可以講講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今個禮拜節目嚟到呢度咧，差唔多啦。咁亦都多謝阿烏博士咧，就客串路過嘅身份同我哋主持咗一個禮拜嘅澳門街啦。咁啊，再翻嚟仲正宗就講拜拜啦，好嘛？ 拜拜。 拜拜。